我是杨乃文，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约定音乐，约定你。 思绪暂时跑偏，那就暂时放他一马，看个笑话或者是玩个小游戏都不错。下午四点钟休息一下，我是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淡如，来关注一组健康医疗资讯。科技部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新药专项实施8年来，我国在肺癌、白血病、耐药菌防治等领域打破了国外专利药物垄断，促使国外专利药物降价超过50%。农业部昨天召开全国 H7N9 流感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农业系统要配合有关部门建立活禽市场1110制度，对活禽市场采取一日一清洗、一周一消毒、一月一修饰、过夜零存栏的严格管理。国家食药监总局和广西食药监局近日分别发布了药品质量公告，共有55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不合格产品绝大部分零售价在20元以下，包括一些品牌的复合维生素 B、 保胎灵和牛黄解毒片等种类。北京市医保中心昨天公布，由于存在虚报费用、药品管理混乱等问题，祥云京城皮肤医院、红旗中医医院等6家医院被取消了医保定点资格。下个月13号以后，参保人员在这几家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将不能报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科研团队近日在脂肪肝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他们发现并证实了人体内有一种分子可明显改善并逆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项发现对深入理解脂肪肝的发病机制以及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近日通过胚胎干细胞技术成功治好了一位致盲性眼病患者。据统计，该院已经完成100多例这类手术，临床试验稳步推进，日后这一技术推广应用将让更多患者重获光明。近日，加拿大研究人员以300多名大学生为调查样本，对他们2周内的饮食和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酒精对睡眠影响最大，睡前饮酒不仅会让人难以进入深度睡眠，还容易让人做噩梦。此外，晚餐吃薯片、炸鸡、饼干、蛋糕等油腻和甜分较大的食物也容易让人失眠多梦。在肥胖、糖尿病等慢病高发的环境下，素食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长寿的饮食方式。然而，英美两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素食者的平均寿命的确比社会平均水平要高。不过，他们长寿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素食本身，而是生活方式更加自律、健康。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由艺兴编辑、淡如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象报告，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8到-0.4度；天津晴，8到-0.1度；上海阴转多云，7到-2度；重庆小雨，9到-6度；石家庄晴，9到-0.2度；太原晴，6到-0.10度；济南晴，6到-0.1度；郑州多云转晴，10到-0度；武汉多云，11到-3度；合肥多云，9到-1度；南京多云，8到-1度；杭州阴转多云，7到-2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27，天津23，上海60，重庆8，石家庄27，太原24，济南15，郑州62，武汉67，合肥109，南京70，杭州80。 大家好，我们是 BBM。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伤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情有意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 荷尔蒙新生团 BBM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用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I don't know if you're looking at me or not. You probably smile like that all the time. I do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couldn't just walk by.Not say hi. And I know your name, 'cause everybody in here knows your name. You're not looking for anything right now, so I don't wanna come on strong. Don't get me wrong, your eyes are so intimidating. My heart is pounding, but it's just a conversation. No, girl, I'm not a wasted. You don't know me, I don't know you, but I want toI don't want to steal your freedom. I don't want to change your mind. I don't have to make you love me. I just want to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to wreck your Friday. I ain't gonna waste my life. I don't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I just want to take your time.And I know it starts with hello, and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you try to be nice, and some guy's getting too close, trying to pick you up, trying to get you to run. And I'm sure one of your friends is about to come over here, 'cause she's supposed to save you from random guys that talk too much and wanna stay too long. It's the same old song and dance, but I think you know it well. You could've rolled your ass, told me to go to hell, could've walked away.But you're still here, and I'm still here. Come on, let's see where it goes. I don't want to steal your freedom. I don't want to change your mind. I don't have to make you love me. I just want to take your time. I don't have to meet your mother. We don't have to cross that line. I don't want to steal your cover.Take your time. 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为很多的乡村歌手像是 Keith Urban 等等写歌而出名的，然后呢就转到目前做了一名乡村歌手。刚刚听到那首 Take Your Time 呢，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在每天忙碌的生活工作当中，或许也会遇到一些些的小麻烦，不要急，慢慢来。徐佳莹，不安小姐。16:1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 早餐还做好摆在床边呢，而我感动的感谢着，说他毕竟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间前不觉热，哭完仿佛亲手了。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点间不觉热，哭完仿佛清瘦了。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另有心。那些下辈子还爱你没出息的废话，别心虚的期待他疼惜着，无语的心疼你，犹豫的说谎，别看那些缘分还积累的在一起，不就是一口饭一口汤，就当他都过去了，原谅他伤口像下一种伤口。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早有旧爱。承认吧， 有些轻快又有一点点自嘲，这也很像拉拉在面对大家的时候爱用到的一种方式。阿密特张惠妹不睡。

过那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欲却未卜，不要束缚却又被流言困住，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他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女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想 歌呢，需要我们慢慢的进入情绪，从前奏开始，有一个酝酿的歌过程。这首歌里面唱，女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也是蛮直白的哈。我想如果这首歌在10年前可能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吧，但是现在很多的大龄女子都有比较独立和不一样的想法，也并不把找一个好丈夫步入婚姻当成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了。赖伟峰，最差不过是孤独。 一个人去的旅行，一个人看的电影，总循环着一首歌，一个人听，一个人做的决定，不必再和谁说明，然后一个人反省，在意谁和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Hebe 田馥甄。 如果爱是座公寓，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 在那半电梯人群中见过你，我的心高高低低。 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Ten， 宋炳洋《成都成都》 Number Nine， 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 Number Eight。 Uriah 徐凯一百件重要的事情 Number 7 周兴哲爱在身边 Number 6 动力火车泥汤 我卸下了翅膀 Number 5 831任贤齐五月天阿信干辣干辣 Number 4 郭靖分手看看 Number 3 李玟十八 Number 2 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Number 1 赵雷成都 清清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的作曲呢，引起了我的兴趣，它叫。方炯嘉，哎，想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是方炯斌，他还真的是方炯斌的弟弟，这名字一看就是一家人哈。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开往早晨的午夜，冲向拥抱的季节，让我们别爱人。不画边界的人言，愈合抱歉的感谢，恰好的已足够，一吻一朵温柔，曾想也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 想爱那么真 到底封闭多久的灵魂现在哪，到底压抑多少的欲望会倒灌，每一刻钟时我从来能绚烂，为什么不能爱。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反转徘徊，不断骚动我的心，大大释怀，给我一个冲动的点位， 自己的名字啊 ，Coco 李玟 ，Coco 耀乐团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又发布了他们第三张专辑《Super 耀》里一支歌曲《找我》的 MV， 现在也是在开展他们的这个全国的巡演当中。我们来听耀乐团和金小鱼，《我们就喜欢这样》。 We are the troublemakers, we are the dream of dreamers。想做就做就对了，不需要去选择，深思熟虑给不了我想要的。疯狂就是原则，没疯别找我下车，快说你选样，快说你也想，还不够就一起把这感觉延长，快给我夸奖，表情要夸张，再多一点尖叫声轮到我上场。 We are the troublemakers, we are the dream of dreamers, 想象力无限发达，没有什么规则，更感觉这个变化的就像传说中脚踩七色云朵九字下的大师兄，你说这真棒，恰如你想象，我们就像是月球的嫦娥五岗，曹操关云长，狄仁杰岳飞，伯牙子期贝多芬是我同行， 舞刀芳草碧连天，人不轻狂枉少年，不枉少年天下在 能感觉这个变化的传说，传说中加快起色运动，投资下的大师兄。 你说这真棒，假如你想想，我们就像是月球的嫦娥五杠，曹操关云长，狄仁杰袁庞，伯牙子期贝多芬是我同行。 舞刀方凿壁连天，忍不轻狂枉少年，不枉少年，天下在心间。 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Hello， 我是郁可唯。下午五点钟，伸向零食的小手还不缩回来，没错，说的就是你。再忍一忍，晚饭时间就要到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主持人如来关注一组歌坛资讯。湖南卫视音乐节目歌手本周六将迎来第六期，开赛以来一直打柔情牌的林忆莲本周将首次尝试摇滚曲风，改编翻译演绎五月天的盛夏光年。而每场都会在选歌上别出心裁的谭晶，本场将带来一首融合情歌和京剧的歌曲。四川卫视原创音乐节目《围炉音乐会》明晚将迎来音乐人黄大炜，曾创作了《你把我灌醉》《爱让每个人都心碎》等传唱金曲的他，此次挑选了他个人很喜欢但观众却不大熟悉的创作。另外歌手李泉和沙宝亮本场也将以好友身份助阵演出。黄雅莉新专辑首播主打歌《给眼泪一点时间》近日发布了 MV， 这首带有治愈感的作品让黄雅莉展现出的感性细腻的一面。歌曲 MV 则以舞台剧的形式表达了破碎也是新生的理念。 火星电台新歌《港岛荒蕨》的 MV 今天正式发布。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组合成员的一位好友， MV 则刻画了一个人一直走一直不回头，试图找回自己来到世上最初的样子。这首歌将收入火星电台的首张完整专辑，专辑将于不久后正式推出。超级英雄电影《金刚狼三：殊死一战》将于3月3号在中美同步上映。今天片方宣布，人气歌手林宥嘉将担任影片的音乐推广大使，由他演唱的歌曲《让世界毁灭》也被选为电影的中文版推广曲。2017年全英音乐奖北京时间今天正式揭晓，已故英国摇滚男歌手大卫鲍伊获得了最佳英国歌手和最佳英国专辑两项大奖，而最佳英国女歌手方面，艾梅丽桑德力压他人最终获奖。继续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北京音乐厅2017国际古典系列演出季将于下个月31号拉开帷幕。今年的演出季被誉为世界第一手风琴的音乐家理查·盖利安诺以及我国钢琴家殷承宗等多位国内外著名演奏家，将为乐迷带来10多场各具特色的古典音乐会。新编京剧《青衣》近日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江苏大剧院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改编。去年底在南京首演时曾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这次首登国家大剧院也正式拉开了京剧《青衣》全国巡演的序幕。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文化娱乐资讯，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由艺兴编辑担任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颗星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跟随的人来了解天气。北京晴，-4度到12度，天津晴，-1度到10度，上海阴转多云3到9度，重庆小雨转阴6到10度，哈尔滨晴-16度到-4度，长春晴-15度到-1度，沈阳晴-12度到-5度，济南晴-1度到-11度，南京多云1到9度，杭州阴转多云2到7度，福州小雨7到9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35，天津9，上海41，重庆7，哈尔滨33，长春27，沈阳12，济南16，南京62，杭州72，福州3。 宝宝的视觉发育离不开维生素 A 的帮忙，适量给宝宝补充维生素 A 可减少眼部问题。一颗星小葫芦祝每个宝宝都拥有一个清晰明亮的未来，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一颗星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一颗星，宝宝1岁后用粉色一颗星。一颗星，妈妈的一颗星，达英药业， 一颗星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还好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神秘的人。 喜欢你就是起点 Make a wish， 梦 实现。 我快快快，时间过

对不会认输， 现在就要离开，要被想到那千里之外，因为再没有什么值得让我留下来改变，就现在现在现在，向未来挥挥手，前方的路我要自己走，因为终于知道何以只是一场梦，但你让我放手放手放手，你让我自由，你让我自由，你让我自由，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新年新升级，凯美瑞十周年纪念版，标配智能节油启停系统和 VSC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多项装备诚意升级，广汽丰田各销售店恭迎品鉴。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那惊人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云变幻卧龙泉的水煮了三国，草堂里的杜甫挥墨写诗三千首， Check it out。 我来自一座城，一座古老的古城，古城雨落纷纷，半城银杏在生根，在这样一座城，昨天不过是人生，被煮一锅红油，副歌总留陪浊酒。 在那经历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云变幻卧龙泉的水煮了三国，青阳宫的古树，草堂里的杜甫，天南芙蓉十万株，挥墨写诗三千首，三千首卷卷流，留下永远不想走，长夜漫思乡愁，游子抚琴歌一首。 I'm back， 回到容尘与梦梦， 好似的青灯喧嚣过忧伤，你的故事多悠长，哦，此刻真的 纷纷，满城银杏在生根，在这样一座城，昨天不过是人生，被煮一锅红油，不喝冬肉配浊酒。在那经历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雨变幻卧龙泉的水煮了三国，青阳宫的古树，草堂里的杜甫，看那芙蓉十万株，挥墨写诗三千首，三千首卷卷流，留下永远不想走，长夜漫思乡愁，游子抚琴歌一首。 I'm back，回到容尘与梦梦， 哦，此刻真的霓虹喧嚣或忧伤，你的故事多悠长，哦，此刻真的 雷的《成都》这首歌大火的时候呢，我们来听一首不同的 成都，成都来自宋炳洋，这是一个真正的成都男孩歌里面的家乡哈。他也很像是成都旅行指南提到了一些第一次去成都必须要去的地方，青羊宫啊，杜甫草堂啊，当中可能还有一段你觉得不太听得清的词哈，那是用成都话来唱的小孩子的童谣，听上去也是很亲切。那接下来依然是两位来自成都的歌手张靓颖 Dear Jane。内容可能只有一句歌词，但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感触，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我来北京也不是很久哈，常常想家想到梦里面，歌里面唱呢，满天的柳絮又带来了北京的春天，此刻你也许在成都吃一碗担担面，想问你现在的生活是否真的已如你所愿，听上去五味杂陈。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因为它的地域性明显让我动容，而是初初离开家乡出来奋斗的人都会有的一种共同感受。郁可唯《寂寞更生》。 是否一抹温和让你留恋伫立转身，时而惨笑风声，时而淡漠疏冷，你可曾想看清演出那种身份，因为如果可能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谁都此刻与己有 许它会发生，也许不会发生。是否一抹温和让你留恋，伫立转身，时而谈笑风生，时而怎么输了。你可曾想看清演出那种身份，因为如果可能，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谁都此刻与己有存。 我是吴克群，最棒的音乐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之声，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我要我的音乐，17:32，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郝婉彤，人类未解之谜。 人类在寻找着答案和起源，在废墟里面，在黑暗深渊中分辨，想破茧发露它下的一眼，在千年之间，对世界有什么留恋？时间放在显微镜中呈现，看见爱的血液一边沸腾一边冻结，矛盾的情节，爱会是什么？从不到尽头。 让后人去纪念。 在高楼里面被沦陷，想破茧把无限超越的极限，深陷沉沦，爱的无限，一边相信一边拒绝，像一场自虐，还会是什么从不到尽头无解，复制分裂，小心的抗拒，最后牺牲到壮烈，讽刺经验， 追根究底，正是因为人类有很多的未解之谜，所以我们才要追根究底。我觉得这真的也算是一种好品质哈，可能是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对某件事情在较真儿，所以才能让我们更加的进步。 Natasha Bedingfield, Sean Kingston, Love Like This。 love like this that still made me think about my middle school kids. I sit here in this chair and I wish for you not to leave me now. My friends, they always told me not to make you my wife, and man, they was putting you down. And now they see we rolling, me and you we strolling, they don't wanna come around. 这不是华语歌坛的主流，但是 Maska 竟然也把它唱得非常的流行。前段时间呢，他还为一部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海洋奇缘》来配音了。Maska Aaliyah 朋友。 每天摇摇晃晃的生活，这是你逃避的 style。拿着荒唐的手在战斗，也没有健康和自由。彷徨的眼睛正在透露，混合了自卑还有自我，任凭着抱怨以及借口。亲爱的朋友，曾有很多梦等着你去做，别再蹉跎，快醒过来，好人在你手中。健康和自由，发亮的眼睛正在透露，充满了自信还有从容，分享着文化以及生活。亲爱的朋友，你曾有很多梦等着你去做，别再蹉跎，快醒过来，好人在你手中。 说走就走， 哎，琪琪别乱跑，小心有车。

2-0加1，这首歌呢是他唱给朋友的歌，可能你身边也总有这样的好朋友哈，无话不谈，大到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小到一次怦然的心动。神猴乐团 Lover。 这世界笑得太奇怪，没有人懂得相爱，一无所有的虚拟爱，拥有一半你也好过失去你，跨越过一切效率，跨越过种种阶级，这世界只剩下你，海面上的鱼飘到哪里去，还是欲望，欲望是爱，是指彻夜等待，电话中说不明白，见不到你我想我会死去，可催促幻想消失，我渐渐看不见你，原来这不算爱情，我是海面上的鱼飘到哪里去，爱人却没人爱，被爱却不想爱，想爱却要分开，爱是过分被爱，我是 他们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 Owl City 哈，大家开始以为 Owl City 是个乐队嘛，乐队就不止一个人，其实他就只有一个人。而神猴乐团呢，也是由音乐人冯博为主，并且隐身幕后创作音乐与演唱的。但是呢，这个乐团是创造了三个虚拟的漫画人物，比如说哈，是有一个嚣张而骄傲的乐团主唱，就叫做神猴，然后还有一个贝斯手叫 Easy Man， 还有在乐团当中担任鼓手的 H 教授，很有意思。Mike Posner BSUR 17:56，都会音乐下个小时继续回来。 Virginia Woolf and poetry, no one seemed to notice me. Being young was getting so old. Cheap beer and cigarettes, life was like a movie set, and I seemed to be given no role. But in times of trouble I can turn to my mother, and I know that she gon' understand. So at age 18 I cried to my mother, and she told me, young man, there are moments when you fall to the ground, but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feel you are now. You don't always have to speak so loud. No, just be as you are. Life is not always a comfortable ride. Everybody's got scars that they hide, and everybody plays a fool sometimes. Yeah, just be as you are. They played me on the radio, and everything was changing, so I thought I was all the way grown. But I can still remember in that cold November when I realized I'm all alone. But in times of trouble I can turn to my mother, and I know that she gon' understand. So at age 22 I cried to my mother, and she told me, young man, there are moments when you fall to the ground, but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feel you are now. You don't always have to speak so loud. No, just be as you are.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become some star. Life is better when you open your heart. You don't always have to act so hard. No, just be as you are. Just be as you are. Speaking truthfully, I'm not who I used to be, and I know some people might laugh. Cause my music doesn't sound the same, and my hair's no longer shaved. I'm worried if I'm on the right path. But in times of trouble I can turn to my mother, and I know that she gon' understand. So at age 26 I spoke to my mother, and she told me, young man, there are moments when you fall to the ground, but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feel you are now. You don't always have to speak so loud. No, just be as you are.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become some star. Life is better when you open your heart. You don't always have to act so hard. No, just be as you are. Be as you are.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嗨，我是信，听说女生很欣赏会下厨做饭的男生，用新鲜食材好好练习厨艺吧，你会越来越有魅力的。晚上六点钟行动起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 你睁开了，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淡如，来关注一组交通汽车资讯。根据最新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北京市今年新增和淘汰更新的出租车有望全部更换为电动车，河北、天津的其他城市也将积极跟进。不少专家认为出租车油换电是大势所趋，方案一旦成型，不仅将对环保有所贡献，也将进一步带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由于北京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正在重申修订，北京新能源车销售目前暂时陷入停滞局面。对此，北京市经信委表示，2017年第一批新能源小客车推荐车型和企业名单将很快推出，预计市场也相应的将在三四月份迎来销售高潮。北京市西城区交通委昨天对外表示，今年西城区将建设46条市政道路，打通主城区的断头路。此外，为治理乱停车现象，今年西城区的8条道路将试点电子停车收费。广州地铁集团昨天对外表示，今年底前广州市将开通4条地铁新线，包括4号线南延段、9号线、13号线首期和知识城线。线路开通后，广州地铁运营里程将达到390公里。日前盖有交警专用章的二维码交通罚单在上海浦东地区出现，上海交警指出这是虚假诈骗罚单，并表示交警开具的违法停车告知单上并没有快速缴费二维码，遇到类似的二维码罚单千万不要扫码付款，以免受骗。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了2017至2018年浙江省通用机场建设推进计划，未来两年浙江省将重点推进17个通用机场项目，加快构建全省一小时空中交通圈。郑州市昨天召开2017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今年郑州市要建成5条快速公交，新增新能源公交车500台以上，同时新开通8条地铁线路。从黄山到南昌的高铁线路正在编制可研报告，并有望于年内开工。这条铁路全线约308公里，途经景德镇，是一条兼顾城际客流和旅游客流的区域高铁线路。另外，从黄山到杭州的高铁今年底将基本完成线下工程，确保明年六月底全线通车。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由易鑫编辑担任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 关爱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关注天气。北京晴，-4度到12度，天津晴，-1度到10度，上海阴转多云3到9度，重庆小雨转阴6到10度，呼和浩特晴，-12度到2度，乌鲁木齐晴，-12度到-3度，兰州多云转晴，-5度到8度，银川晴，-7度到5度，西宁多云，-12度到5度，大萨晴，-1度到12度，昆明多云转小雨，7到18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26，天津17，上海44，重庆7，呼和浩特31，乌鲁木齐39，兰州100，银川75，西宁98，拉萨29，昆明25。 在墙上记录下宝宝的身高，在心里留存孩子成长的点滴，有形无形满满的都是妈妈的关爱。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您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

you do. Bare feet swaying to a laid back beat. She just wanna be free. So blowing smoke rings in my head, a kaleidoscope of dreams running around my bed.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we're gonna take it slow. The kind of soul that can do no wrong. A little salt to the earth and a blue sarong.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she's gonna take it slow. She just wanna be free. Just let her be. Take a ride on the breeze. Why can't you see? She do. Bare feet swaying to a laid back beat. Baby doll, she just wanna be free. 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直应淡，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大家好，我们是 BBF。 我是你朋友，不受控那一种。如果只会复合，多普通。 我要和你有争执，冲突后再沟通，直到争出一条路相通。 地球不过这点大，分给七十亿人。我和你相对焦，却又当分。 我的小宇宙中，你的星球绕着，运行不同的性格也契合。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生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 萌新生团 BBF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哦，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生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你好，这是元祖送来的礼物，春意盎然，一起尝尝自然的美味清香。元祖食品和您一起踏青享美食， 有节有礼有元祖。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是杨绛女士写在钱钟书《围城飞页》的一句话，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这样这句话很经典，这本书也很经典，而很多的表达其实都是在传达这样的一个意思：齐秦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已经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我离开永远都不再回来。 这首《外面》其实是来自电影《如果爱》当中周迅演唱的原版，周迅的那个版本很悲伤，而郭采洁的这个版本充满了向往，就像是一场冒险一样。周迅伴侣，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爱不完。一个来一个往，经历过捆绑然后释放，泪飘荡爱不长，是一场得到失去可以很好玩，别心酸，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人间一句再无关痛痒，直到挂了一个一个碗，做新娘找伴娘。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人间一曲再无关痛痒，直到挂了一个一个碗，做新娘找伴娘。他心真他心慌，一直想一直意外，他心真他心慌，一直想一直意外。

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 是杨宗纬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听出来他的停连气息和张惠妹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也传达出了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自己的感受和情感。郭靖不还， 还没有被看穿，自以为是的勇敢，伪装成一种快乐，挂在天真另一端，对生活的平淡失去安全感，或许只是我对结局总有些不甘。省去一半的麻烦，如果回忆是一种借贷，早被我挥霍完。无意间的波澜和研究无关，太过执着于遗忘，也忘了有见就得有还。什么都不管，仗着自己受过委屈就不必再心软。遗憾总是因为冲动而贪慢，承受太慢总是因为寂寞而孤单。这些年学会勇敢，学会放宽，学会承担，学会自己陪伴自己，学会不再纠缠。有些事终究会习惯，烟消云散，但是有些回忆能不能不还。习惯。 消雨伞，但是有些回忆能不能不换。 或许你刚打开收音机，或许你一直在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陪伴在你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是淡如，杀手锏乐队告诉我。 More music, more fun, right here at Music Radio. Stick around. This is Jeff Chang, 张信哲。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 要我的音乐。 是蛮好听的，女生给自己起英文名字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这种不是很大众又好听的。这首 Superstar 是她的代表作，张伟 I'll be back。 当一句再见以后，铁石心肠都生了锈，有时人心是自由，有时沉默就是温柔。谁可怜我不我，别成全我，天高地厚、哦哦哦、我带你走。 我，也让暴雨替我怒吼。成全我，天高地厚，哦哦哦，我带你走。 18:56，郑秀文《眉飞色舞》是我们今天都会音乐的最后一首歌，但是不要走开，稍后是中国Top排行榜，我们今天有神秘嘉宾到场，明天见。